时间是未来，地点在宇宙。在黑暗无穷尽的宇宙当中，有几位全宇宙最伟大的冒险科学家正驾驶住红色的瑞星号太空母舰飞翔紧。他们就是 Tasku 和今日上来的朋友了。不过人人都叫他们做晒呆全面体的。 欢迎大家收听 Sci-Fi 全面睇，我系新年， 我系 Tasku。 Hello， 我系港山不打。 Hey， 大家好，今个礼拜有科幻片，都几套添。 我又唔知算唔算话系鬼戏嚟噶嗰套吓， 鬼片、 那个小丑咩话？佢香港叫咩？小丑回魂啊？你咩？ 小丑回魂，麦当劳叔叔系咪？ 你都觉得麦当劳叔叔 嘅？咦，其实关唔关事咧？即系呢啲要问翻你啲前辈、啊，原型会唔会？因为原作都好早做嘛。 小说原型就唔似嘅，但系佢嗰个上一次嗰个叫做九零年嗰个电视电影咧，就都系红头发啦，都系嗰啲咁嘅样啦。咁跟住佢嗰啲血浆就结咗少少，当年做得就以为啲茄汁啊。所以都 幾即係遠性賣緊薯條嘅，係啦，打打下揦啲嘢食緊。 即刻諗起麥當勞啊，係啦，係啦，咁啊睇完就唔敢去麥當勞啊，驚啲小朋友啊，真係。咁啊，今次呢套咧，佢就將啲頭髮變咗橙色㗎啦，同埋成個造型就唔係因為現代小丑，翻係啲好中世紀嗰啲啊，嗰啲咁嘅小丑樣。 同埋有少少都似洋娃娃，有啲陶瓷公仔感覺嘅，即 係冇錯啦， 個頭又大啲，額頭 係啦，冇錯啦，佢整到佢再古老啲咧，咁就 係冇 系啦，那个恐怖感就好啲，因为嗰个电视电影嗰套咧，佢即系现代小丑样咧，我觉得有啲搞笑。 流流地咯，你真人化妆咁啫嘛，系嘛，纯粹笠个红鼻咁样。 你正常一个阿叔咁扮咗小丑装咯，不过只不过佢系会食人嘅咁解啫嘛。恐怖在呢样嘢度，但系佢样唔恐怖嘅，系。佢咪戴咗棚假牙咁啊尖咁嘅啫嘛，冇啊，系咁咯。或者隻手可能會爆咗個手套咁伸啲爪就都有嘅，咁但係總之都係一個 cosplay 咁嘅啫。咁但係今次呢個就喺造型上佢整翻佢比較詭異啲啦。咁我都覺得佢其實佢演出嗰個人係本來靚仔嚟嘅，即係即係佢係有啲捉卡，即係就係本來喂靚仔，我專登整到戲係啊。即係做一個怪魔咁樣，咁佢都話好似話而家話續集啊，咁但係佢就話下集唔拍啊，佢都即係佢都有啲心理陰影啊，拍到都佢都自己有少少， 係、哦、咯，真係好似 佢都驚啊，拍到自己，雖然佢係佢做，但係佢都拍到自己驚，你話？咁可能佢係嘅，咁你要演一個咁嘅角色係要好大嘅精神投入去。即係嗰個角色嘅，係咯。即係如果唔係當年啊，即係足球都唔會即係要食藥去，即係去係啦，去頂咁就好可惜，因為咁就走咗啦，係咯。咁今次呢套就可能都有啲㗎，係啊。即係咁佢可能唔使食藥，但係佢都話好大，即係好辛苦啊，佢一拍呢個恐怖嘅角色咁樣嘅。咁我都覺得佢做得 OK 嘅，嗰個小丑嗰個演出就係 冇錯。 咁不如咁啦，喂，因為我哋線唔夠啊，咁所以就同埋有好多套戲啦，咁一陣不打仲會講好幾套戲啦，係咪會唔會提早同大家講個求生走佬 family 先？ 會啊，因為我睇咗，我覺得即係幾過癮嘅，名氣幾過癮。 科幻啦、啊，因為其實 科幻係啦， 呢套邊係科幻片啊？又冇外星人，又冇咩科技，唔係，其實科幻其中一個題材咯。都有講過，如果喺現代社會突然間冇咗電啊，因為現代人好靠電啦，咁嗰時講都未係咁多電資訊科技啊，嗰時都講普通電啫嘛，日常生活嗰啲電都覺得好大問題。咁而家再推後啲，我哋一去到 I T 嘅時代咧，哇！你連手機，你今日成個生活所有嘅嘢都指意咗電呢樣嘢。 唔 係，因為你冇電就冇網絡， 同埋佢 冇 電，唔係淨係你嗰啲電子產品插唔到電啊，或者冇咗呢個濕電嗰樣嘢，係你電池啊嗰啲全部都冇曬咯。 係，即係電子嘢就著唔翻啦，正式 係 啊，咁你咩叫電子嘢咧？而家現實生活就乜鬼都電子，包括水泵。咁你冇電咧，水都冇嘅啫。 水都冇。 係啦，即係連你飲用水係冇嘅。 如果你去美國咧，佢哋就會連呢個超級市場嘅即係嗰啲運輸嘅供應都會停止，咁你就所有成個城市咧，所有物資都停頓，咁啊會發生咩事咧？就會啲人出嚟搶嘢，咁就會跌入一個無政府嘅狀態，咁都幾得人驚嘅。即係如果咁發生，因為當年2012咧，佢哋推測如果真係發生咩大災難咧，其實都係呢一個就係呢個太陽風咧，令到即係 美國嗰啲電網停咗，咁就會有幾個月時間嘅變咗無政府狀態。你到時係連差人都唔管咁多，因為你差人人數唔係好多嘅啫，其實相對嘅相對。咁如果個個都變曬暴徒，個個都係出嚟，即係你唔搶人就搶你嘅，咁你其實就跌入一個嚇，即係唔知咩定北斗之拳嘅 抽 拳 啦，定 後咁其實係有啲 documentary 啊，同埋有啲細啲嘅片係拍過呢個題材，係科幻嘅。唔係話佢有怪嘢，但係佢以呢個題材做科幻。咁而 Eva 都玩過一集係玩武電咯。咁佢嗰度都講過，即係現今社會電力係對人類好大嘅，即係好大嘅。冇咗根本你成日你會生存唔到啊！直情會個社會亦都會係啊，會唔得啊，會玩完嘅，係咯。咁以前古代就冇呢個問題喎，因為古代冇電噶嘛，即係大家都係點蠟燭電，咁有咩太陽風？根本 feel 唔到嘅，人類又 feel 唔到，佢過咗唔好咯，咁唔影響蠟燭嘅啫，係咪？咁但係現代就太過依賴啦，咁變咗呢個係一個科幻題材，咁我一陣得打同大家講下，係。 冇錯。 咁好似你話都其實最尾係真係關個太陽黑子、太陽風事。係 啊，睇過咯，係啊，不過佢有少少扭嘅，即刻我講下，係啊，佢又唔 係。我一陣講 下 好。冇錯。我點解咁講咧？又一陣會接埋馬車嚟，因為唔夠錢。咁咪你哋講先。咁你哋講完咧，我會翻返嚟同大家講呢個 hit 系啦，好唔好？咁你哋讲住先，好唔好？ 好， 好，好，咁啊，交俾你哋啦。 好啦，咁啊，接咗马仔入嚟啊 ，Hello 马仔。 系，大家好。 系 ，Hello 马仔，早晨，早晨。 咁我哋依家就数咗个榜先啦。好。 好，马仔嚟啦，数榜。 系，咁啊，第一系呢个打死不离三妇女啊。 哇，呢套啊，众望所归啦，系嘛？因为咧呢套上个礼拜都叫叮当码头，佢同呢个出马特工队，但今个礼拜就已经呢套过20,000啦，系啦，即系票房。咁啊，叫做跑出噶啦吓，咁啊，即系亦都争取紧，系咪可唔可以破到PK 同埋呢个作死不离三兄弟咁啊？咁我估应该得嘅呢度系啦， 系，系啦，咁啊，第二呢个巴里涉尔非常任务， 系呢套冇睇， 题 材关系，我啊真系摆到好后个 priority， 咁我未睇嘅，系啦，咁呢套真系吓。是不是科幻啫？其实唔系科幻啦，都系嘛？ 唔科幻，真人真事啊！佢话 真人真事。 我都冇时间睇啊！呢套原本都谂住吓，睇下有冇时间摄去睇，都睇唔到，系真系唔好意思。 系如果睇到啊，下个礼拜或者补翻少少咧。 系啊，下个礼拜补讲啊，冇错。 系啦，咁啊，第三啊，《战狼二》啊， 冇错，终于上啦！咁啊，国内就55亿票房嘅，得唔得啊？咁就嚟到香港最上啦，咁究竟點呢情況？咁樣就好明顯就戲院不多，咁佢總之首日即係叫禮拜四嗰日嘅票房一定輸俾太爆太子後創，輸俾 It， 亦都輸俾呢、這個即係 Tom Cruise 嗰套飛機嘅，即係嗰個非常任務嘅。咁但係呢就好多人都估就話一定差啦，咁但係就估唔到又唔係想象中咁差嘅，即係都叫喺小型化行嚟計都叫做好似最好280,000好似首日票房280,000。咁不嬲香港個啲化行好粗略咁估啦，冇事冇降嘅戲首日票房成十就當係最終票房嘅，彎呢個數。咁即係啲人估佢可能500,000以內，即係意思280,000。就至到即係可能300,000，咁可能補多少少當500,000以內啦，咁會估計咁樣嘅票房。咁但係咧有特別嘅就係呢套咧就已經第一日首日票房咧就已經有好多團體就撐場嘅，即係大家都理解呢個就係即係愛國團體啊、親中團體啊、建制派啊等等，咁啊會有好多嗰啲乜鬼咩場啊過嚟又咩車埋你過去睇咁樣，咁有團體鐵票撐住又唔知點啊？咁但係就事實，你問我就普遍觀眾可能都抗拒嘅嚇，始終都係好一套國產洗腦嘅主旋律電影嚟咯。 唔係，但係我見咧啲人睇咗嗰啲咧都話其實套戲又唔係真係咁差嘅嚇，佢哋覺得都即係似啲80年代啊嗰啲 Rambo 啊嗰啲咁樣嘅戲，係 啊 Rambo 打法 嗰啲嘢， 係冇錯。即係你話，不過你問我差唔差就即係，因為佢無敵咧，你又好鬼唔好睇。佢又唔同《湄公河行動》咁，你都叫得，你都要有得打啊嘛。佢都唔受傷咁樣咁啊。 哦，唔係呢啲係80年代、90年代嗰陣時嗰啲興嗰啲嚇，因為其實呢套真係似我啲嘢本身。 係冇錯，即係一個打幾百人咁樣嚇，咁啊仲要 係即係有都係 Rambo 嗰啲，佢擰轉面開槍，啲人中咁，人哋喺後邊開槍，佢係咁走唔中嗰啲咁 啊。係啊，冇錯，係咯，係呢只嘅，冇錯。咁啊，就咁啦，咁啊，同埋就即係，不過我諗香港觀眾最頂唔上最後嗰幕嘅， 即係你話如果冇咗佢自己變埋國旗，自己喺架車上面衝入去嗰幕，咁我覺得都叫做一個叫做合格嘅槍戰片啦，即係只不過膠啲啫，覺得，因為佢整體個打法都好膠嘅，你問我。咁但係問題佢加埋嗰幕，我覺得香港人會好反感啊，係啊，咁啊，即係主旋律得滯，亦都太過奶共啦，即係你問我，即係接近開埋嗰個花嚟舐咁樣嗰隻嚟嘅，咁啊變咗就即係我哋睇睇到皺曬眉頭啦，係啦，係啦， 好。 嗯， 好， 加第四系啊，呢、這个小丑回魂啦，再 Ella 呢套重点讲啦，亦都知道阿 Tasco 就好 buy 啦，兼就阿 Tasco 就好多资料啊，亦都有前后新作，即系电视电影同呢套比较，咁啊变咗即刻咧好大 part 啊，由翻 Tasco 去讲翻，咁我会讲少少嘅啫，系啦，冇错。 嗯，咁啊下低啊第五啊出猫特工队啦，已经系 系冇错，呢套就讲啦，上个礼拜开咪我讲话佢未过呢、這个人妖打排球1500万，咁但係原来上个礼拜日嗰刹那已经过咗啦，咁所以话后屘要出返 post 斗值，咁而家票房好似都1800万上下咯，係啦，咁但係佢係呢刻已经输俾打死不离三妇女啦，係啦，冇错， 嗯，係，咁啊第六啊已经係呢个港产片呢、這个西方极乐之太爆太子太空舱。 冇錯，呢、這個名就唔係咁易讀得到嘅，係啊，即係好多人都唔知咩嘅咁樣咁啊。咁係向西嘅作品啦，即係向西村上春樹嘅作品，咁亦都係新導演，咁亦都咁，但係呢度要少少賣關子。新導演其中一個導演叫吳少倫啊，佢係不嬲聽開《沙巴全面睇》 哦， 得唔得啊？佢係我哋嘅聽眾，仲要好早已經聽啦，係啦，咁所以都值得即係證明我哋有啲觀眾係即係嚇。業界人士都好高質噶，咁因為我訪問咗啊導演嘅，咁佢話佢憑聲就知道我真心，就挺正嘅接近，係我開又唔認嘅，咁後屘佢就話冇玩啦咁樣，咁啊就咁啊，即係 O K 嘅，你問我 O K， 咁即刻講下我真講，係睇心睇心，冇錯， 係第七，咁啊 A D Live 2017啊， 哇呢、這個棍喎，舞台劇係咪直播啊？唔係定係錄播啊？都係點播㗎嘛？ 應該係錄播嘅， 係咯，即係唔係一個直播 live show 嘅電影嘛？ 我見佢都有兩場咁，應該係錄㗎。 係啊，兩場係咯。我呢套棍啦，係咪係連埋啲聲優做嘅舞台劇嘛？係嘛？係嘛？好似係。 係都係聲優做嘅。 係啦係啦，幾棍呢套嘢？咁就即係我諗另類啲，喺邊度做得上咧？即係係嘛 ？M C 啊，兩場新天地同埋呢個咩啊？呢、這個 係喎，嘉禾同埋 MCL 咯 ，MCL 九唔同，啊九唔同，係冇錯，好就咁啦。 係第八呢、這個非常盜賊，唔係速 盜 嗰 個，速盜速盜啊，佢食係啦盜。喂，我睇咗我呢套，反而我尋晚最後睇喎，所以我都阿新未報告俾新啲聲。 哦，咁 啊當然唔科幻啦，快港地就幾有角度嘅，因為佢係搶啲即係搶啲古董車嚇，即係係啊用古董車嘅。狂野時速嗰啲檔係啦係啦，咁幾過癮嘅。我即刻講都話曬咗，呢個禮拜係啦。 嗯嗯， 好 係咁啊！第九已經合到聯盟 啊！呢套可以分你啦 嚇。咁啊，十啊，殺破狼貪狼啊， 係呢套啊，普通啦嚇。我唔中意古天樂，打唔到啊，唔好睇覺得係啊咁啊。嗰個劇本 OK 嘅嚇。咁喂，烽火動物園係咪優先咧？定係咩咧？呢套都好多人講， 係咪應該都正常啊？我見佢廿 正啊！哦，我未睇啊！呢套又真係好正常就係咯，都有啲感人嘢啦，啱啱啱真實嗰啲係咯。 嗯， 佢係講嗰個即係二戰嗰陣時又係嗰個女主角咁啊收埋咗班猶太人嘅應該係，即係喺個動物園咯。 嗯。 咁樣係之後仲有冇啲咩新相咧？ 下面我怎么數落去啦，心跳紐約應該是不是這個禮拜還是上個禮拜已經上了，我忘記了。那是心跳500次那個導演在拍嘛，是吧，我8月31日我應該上了，去上個禮拜都沒有看過。即是文藝電腦這套，就是他了。數落去啊，什麼那個青年警察是不是， 哦，他說都是上個禮 拜韓國那 裡上了，31日上了。 我三號上咗都係啊，冇啊， 得四場嘅啫， 四場啫，係啊，好少啲韓國片爭啲啊，依啲又唔係好多大勝，數落去啊，咁嗰啲咩諗下少少， 即係反藝術宣言咯，有個優先場一場應該， 哦啊，見到喺個底度，係 啊， 哦咁都 呢個應該下啦，嚇應該其餘嗰啲都係夠嘅， 冇错，冇错。好，咁啊，就咁啦，扫晒榜啦，系嘛？ 好， 系啦。 好，咁我正讲喎，喂，咁我先讲喎，反而要嚟食翻呢个礼拜嗰啲电影先啦，即系虽然唔系科幻啊，咁我都讲一讲啦。咁啊，先我啊赞嘅《西方极乐之太爆太子偷仓》，咁就即系呢个就。即係其實佢正就正咗好多角色鮮明啦，咁呢樣都歸功於即係向西村上春樹嘅，即係佢本身就係小說啦，即係網絡小說。咁以前佢個名叫做西方極樂嘅啫，咁好似叫做叫攰隻人口咯，不過就當然都係俗噶啦，一定係低俗嘅，即係個角度係比嘅低俗嘅，咁就反映到即係叫現實香港啦，亦都係。出名就抽水啦，咁你知向西就一定抽水，咁即係揀啲角色嘅背景就過癮囉，咁又有啲即係啊好想上位嘅黑社會嗰啲即係黑社會古惑仔，咁但係就俾人哋都成日上位，咁但係又最後都係去走水貨啊，要做啲佢唔想做嘅嘢咁樣嗰類，咁樣都即係幾悲哀嘅其實，咁又有啊啲咩貨 van 佬啊、張繼聰啊，跟住又有個阿波就係啲色囚嚟嘅，即係意思之前老屈，咁啊坐過監啦，咁啊出翻嚟，咁但係佢都係繼續老屈嘅啫嘛。咁另外仲有就係個大學生，即係男主角就周柏豪咁樣，但係都買唔到樓，咁啊因為為咗要慳錢就要住嗰啲劏倉劏房咁樣。咁即係佢即係人口地反映香港劏房問題啦。咁啊即係呢啲喺網上啊成日都有啊。咁但係你話變成套戲。兩位導演就拿捏得好啦，即係呢樣嘢我覺得即係特別讚，就係兩位新導演。咁兩位新導演呢，其實一位呢就係、是、叫做 Stephen Ng 嘅，咁韓內就係好出名嘅，不嬲都做開輔導，亦都拍過好多戲嘅。咁近呢三四年就去咗中國 PD， 咁你見之前譬如馬龍特警啊，有幾套嘅中國 PD 嘅戲啦，葉念心嗰套咁都係佢其實做執行導演嘅，即係其實佢不嬲都做開導演㗎啦，不過就唔係正式掛名咁樣啦。葉念心做咩天生愛情狂嚇，咁啊掛咗葉念心，但係其實執行係佢咁樣咯。咁啊叫吳漢邦 Stephen， 咁我哋叫邦爺嘅， 我以為 即係會出名嘅。 阿邦嗰套咩啊？ 係啊，我要發達，係啊， 我以為你講嗰套添。 唔係，佢中國 BD 嘅，即係好近呢幾年都係中國 BD 嘅戲都全部係啦。咁另外一個就吳少倫咧，大家如果 Facebook 有去過個即係嗰個 account 咧，發覺佢個簽名咧同盧偉倫咧嗰個樣係一樣。咁其實有呢個樣嘅人就都同 GVA 有關係嘅，即係意思上當年嗰套《關公大戰外星人》咁啦，即係嗰個 GVA。GVA production 即係咩 graphic video animation 咁樣噶嘛，咁啊咁都係嗰檔嘢出嚟嘅。 哦，佢遲啲有套咩香港大師啊？ 咩香港大師啊？係 嘛？ 香港沒係啦，類似咯。咁又係啲溝嘢啊、特攝啊，撞埋落去嗰啲科幻嘢咁樣，幾棍嘅。咁吳少倫亦都有話，即係當年佢有份嘅，即係有份製作呢個《關公大戰外星人》嚇，即係網絡神作啊。咁其佢就編劇出身，咁就叫吳少倫。咁我哋叫佢做凡哥嘅，不過一凡兄，咁啊叫凡哥咁樣。咁兩位新導演咧就拿捏得好啦，我覺得佢係將向西村上春樹精髓即係抽出嚟。咁而佢選角 OK 嘅，即係你問我個。故事即係喺就算 even 原著小說個故事，其實都係真係即係等於冇故事嘅啫，即係都係純粹攜隻人口，每個 case 講下，又串下香港房屋問題，串下香港即係青少年冇上升階梯，串下香港嗰啲即係社會嘅醜惡點樣啊，貧富點懸殊，港女點樣咁嗰依一撮人點樣可以求生，點樣求成功咁樣，即係有依啲咁樣啦。咁其實你問我就整體就即係冇一個即係好有情節。嘅故事，佢唔會中間有個間隔啊，或者點樣又話要點咁樣，咁係咁嘅。咁小説多人你睇落去嘅冇問題，好多小説都係咁。咁去到電影咧，咁兩位導演都算叫做加啦，佢又加長綁架戲嘅。咁中間又會涉及到有隻狗，咁不嬲話阿林允聰嘅隻自來狗咁樣。咁林允聰傻啊嘛，佢其實係個劏，佢都係住喺劏房，但佢係劏房嗰個單位嘅業主嚟嘅。佢自己住埋，就話講佢原來以前係炒樓嘅，同埋曾經係好多等物業，咁但係一夜之間咩911咁啊輸曬咁樣之類啦，咁唔記得，唔係好記得咪911，定係還是沙士咁之類，總之之後話傻咗，咁佢事實係傻嘅，即係林允昌喺套戲入邊係真心傻，就並唔係扮傻啊，咁但係往往傻得嚟就係 塑造到佢比普通人更加聰明咁樣，即係又有呢啲諷刺咁。咁就加長又話嗰隻狗原來係啲富豪個女，咁富豪個女就係阿長。即系中国 3D 成件嗰个奖咩好大波嘅，我唔记得。即系其中一个啦。咁跟住就佢话要搵翻自己只爱犬咁样就值200万嘅。啱佢即刻翻友就变咗，咁梗系难搵只狗。咁但系又好笑咁，后屘又话我惊原来寻日喺天台 BBQ 烧咗嚟食咁啊。咁但后屘发觉又唔系。系啊，即系以为系佢哋饮到猫咗，成日以为食咗只狗，冇咗200万，咁但后屘又发觉唔系，咁但系唔系咧，又因缘际会咁啊整死咗佢嘅，咁跟住后屘点咁啊 keep 垮，咁最后引申到就啲绑匪就绑架咗嗰个女仔，咁佢就因缘际会又走过去，因为有只狗联络过个绑匪，咁啊又讲佢又唔知点样就追到佢哋咁样，跟住后屘有场叫做公路追逐啦，你当系，咁啊胡胡闹闹嘅追逐，又追咗去个荒深山野岭嗰度，咁打走来走去，咁又遇上。啲黑社会咁揭宽啲咩咁，最后就冇事咁样咯。咁呢个大概系咁。咁事实又个剧情推进上就好薄嘅。咁但系佢正在佢八个角色啦，即系连埋佢啲女女啦，包括连诗雅啦，即系连诗雅你当系港女啦，啊简单嚟计。咁啊仲要好似暗示佢后屘做计喺戏入边啊，啲故事入边嘅连诗雅呢个角色做计。咁或者援交应该话，或者叫黐有钱仔。咁另外仲有就阿雨乔啊，就真系鸡啦呢个，就即系当系不孤一流一嗰啲鸡。咁跟住仲有就阿欣儿啊，啲好讲下啦。咁但系越嚟越多人睇嘅啫。咁即系加埋呢啲连八个角色，咁每一个去讲少少，塑造翻佢个背景，做翻一场关到佢呢个背景时嘅场口嘅笑位。即系譬如阿波就话讲佢点样第一次出翻嚟第一次打劫，一打正咗阿杜小乔，咁啊又系嗰场啊。强奸啦！我想打劫啊！咁即系有依啲咁样，即系每个有一场，张继聪有一场笑，咁啊 even 连啊蔡汉英，即系 Baby John 都有场，即系几幽默，即系佢表面就唔搞笑噶，佢好认真，但系往往就话啊，啲大佬就呃佢，话佢劈友，其实就包实晒啲电话，就叫佢走水货，咁佢黐到好似啲木乃伊咁样喺度行咁样，即系有啲咁样嘅幽默嘅嘢，几好笑。咁加上周柏豪本身就唔好笑，但佢撚落譬如連詩雅個阿媽就係即係嗰個有冇得食油雞嗰、那個，即係嗰個金草咧，即係嗰啲即係約佢飲茶，想係咁以講下話結婚，咁又俾佢 ban 咁樣嗰類咯，即係有呢啲咁嘅笑位，咁串埋就其實我覺得真係幾好笑。咁而呢個指數都反映就睇笑片就最簡單啦，你入到戲院睇現場有冇人笑啫。咁我真係咁講，如果講呢大半年嘅喜劇，其實香港冇咩喜劇㗎啦，已經即係港產片嚟計啊。咁同埋有好多喜劇就大家即係香港導演就以為自己拍嘅喜劇，但實踐出嚟效果咧喺現場冇人笑，包括就係之前我要發達，咁啊真係嚇死你！我要發達好啲，佢有場就同埋成班喺度食飯，好似又係杜小橋定咩咁樣，跟住撚埋係有場，我記得現場都有人叫笑過。咁但係咧有啲好多嘅笑片啦、啊，即係以為係拍緊笑就引觀眾笑，但係現場真係冇人笑。咁呢套唔同就真係係好多人笑，同埋好密集嘅啲笑位，包括咁佢啲笑位有好多都俗噶，包括俗嘅笑位啦，即係譬如講點樣啊，有啲爛 gag 變粗口啊，又或者係一啲叫做即係睇你咩咯，譬如係啲鹹濕嘢啊。又或者可能係啲抽水嘅，即係譬如抽啲政府高官少尉，或者叫做抽啲網絡嘅熱話，咁呢啲咪即係全部叫會心微笑式嗰只咯。咁佢個正法就係多密集，同埋而且係即係真係會笑現場。咁你數得出咯，即係會笑嘅又真係近期呢一年啊！就真係小行人周記三，咁啊冇啦，即係你再講話今年啦。咁你 even 你話貼啲，譬如你話好多咩即係數到佢咩江湖悲劇啊，或者可能咩綁架叮叮當啊，或者咩惡人谷啊 ，even 你港囧啊，咩揭垮，咁你呢啲都係即係叫喜劇包裝啦、啊。咁但係就即係最後出嚟效果差咯。咁呢套就真係叫做 叫做真係純，因為小人周記三其實都係一個 brand 嘅延續，咁佢嚴格講佢係一個生活幽默劇啦，咁都叫做處境劇咁，佢唔係一套純笑片嘛。呢套你問我真係純笑片嘅，即係佢純粹即係抽水發笑，咁啊即係啦，諷刺時弊咁解啫。咁佢呢套成功嘅，你問我係啦。咁啊角色鮮明啦，咁而入面好笑在就即係其實真係有火花嘅。你問我獨立睇阿波，我要發達係好難定。但是當你變成咁樣，佢係只係其中八分一個，佢係好搶嘅事實。咁你獨立睇，譬如張繼聰又係佢好 over 嘅，即係如果假設佢即係擔正做主角啊。咁但係問題你譬如而家變咗八分一，佢起碼個感覺會存在咁好強，亦都好期待佢出場。咁但係八個嚟計咧，張繼聰算少出嘅，佢唔係算好核心喺個劏房入邊。佢當然佢同欣兒梗係有一場笑戲啊，咁但係之後嗰佢後屘離開咗，佢係第一個離開劏房嘅人，咁但係又咁啱因緣際會，因為揸 4 van 嘅嘛，喺個案發現場又咁啱撞到佢，咁因為撞到佢啱啱揸架 4 van 同欣兒上喺架車度搞嘢啫，咁但係又搞下又成槍有啲血咁樣嗨出嚟，跟住後屘原來嗰邊俾人哋追緊流緊血咁樣，即係嗰類咯，咁跟住後屘焗住又要上車一齊走，咁喺個公路追逐就靠張繼聰咁樣，即係嗰類啦。咁但係全係咁強嘅，咁加上林敏聰啊，一定笑啊，即係佢扮癲嘅最過癮啦。咁仲有其實仲有一個林成斌嘅，林成斌就係唔係林成斌，sorry， 仲有個就係啦，林成斌，林成斌阿波，即係入邊其實仲有一個就係杜小橋條仔，其實就係想當年阿波喺監獄入邊打過嘅強姦犯。咁但係佢打唔到嘅，嗰個強姦犯成日話自己無辜嘅，咁但係好大隻嘅，咁啊好打嘅，咁啊喺個現實又撞到，咁啊同佢阿波同有啲互動幾好笑，咁嗰個又係即係又係幾鮮明咁樣，咁啊加埋即係執口本身就你知道幽默感不嬲唔夠，咁但係始終佢係靚仔啦，又型啦，咁亦都好多女仔中意，咁佢啊論啲角色係幾即係幾有火花，咁啊出到嚟就係咁啦。你其實揀啱，即係帶出咧，就話揀啱角色。有時啲喜劇咧，你揀啱角色，揀啱鮮明人物，咁你其實就去做翻自己，你俾佢發揮咧。其實每個角色講一講，咁其實已經我睇標個幾鐘，然後又有場係咁依叫胡鬧鬧嘅公路追逐，咁就完咗咯。咁其實你問我就夠啦，其實就唔使諗得咁太複雜，你揀啱就得咯。咁點解又話點解而家啲喜劇冇曬個靈魂，其實唔笑咧？咁就係好多喜劇可能。即係啲人仲係睇你揀咩人咯，即係仲係以往舊嘅演員，又或者可能你以為佢會搞笑，但係其實佢又啲笑料唔到，即係我我都掰鄭中基㗎，但係你話如果呢套戲入面有鄭中基，咁又爭啲啦，即係你預其實係唔啱個背，即係夾唔到咯，應該話係啦，咁變咗你選角緊要咯，咁而又佢呢度最後就有少少叫做抽水包裝嘅，佢最後結局呢套劇透啦 ending 啦，就話最後裝定冇事啦，佢就成功救到嗰個太子女咧，即係意思賣狗嘅人，咁變咗大家都嗰個有錢佬啊，俾啲錢佢哋，咁又俾層樓佢哋，咁佢哋照計脫貧啦，咁但係佢哋慶祝嗰下咧，翻到去個探倉咧，就話原來探倉危樓嘅，咁啊冧咗，砸死曬佢哋。咁我哋下個鏡頭咧就上咗天堂，咁啊又有個叫舞台劇咁樣嘅設計，咁喺個天堂度大家有啲 chat， 咁佢最後帶出就話由佢哋，佢已經死咗啦嘛，升咗上天，望翻落嚟地下，見到啲香港人覺得，其實做香港人做咩啊？不如死咗好過啦，係有少少呢啲咁嘅抽水嘢咯。咁即係你問我，加呢幕無非都想帶出呢個 point， 咁啊當係即係抽水。咁但係當然有人處理就話哇好似咁無聊啊，無厘頭又死咗咁樣，跟住喺天堂上面又有啲 chat。就無聊啲咁樣，咁睇你明唔明其實呢套嘢咩嚟咯？咁你好多網絡嘅小說或者叫做依類，即係最好 ending 都會咁。你坦白講，係啦係啦，即係叫做有啲荒謬得嚟係諷刺翻，你越荒謬越諷刺翻而家現實香港嘅無奈同埋或者嗰啲瘋狂咁咯。即係我覺得幾好掰嘅，你問我係啦。咁你問我兩個導演處理手法其實係精準嘅，無論拍攝同埋個啲劇本對話，佢揀得。精彩，咁呢樣嘢好難嘅，你問我，係啊，即係你知向西啲嘢咧，好鬼抽噶嘛，咁你有好多抽係 FF 噶嘛，即係啲 FF 嘢咧，你好難，你樣樣都拍就好鬆，咁加上佢角色多咧，你拿捏得唔好，你好散嘅其實，佢就叫做串住喺個劏房，咁有啲事件少少嘢串住，咁一路去條時間線就幾棍咯，係啊， 咁呢樣就真係導演功勞。咁我覺得即係新導演嚟計，即係滿意，亦都呢套係值得睇。咁同埋係啦，即係真係香港電影咯，係啊，因為佢入面都有串埋，都串好多嘢嘅，喺國內應該上到㗎，點都係啦，即係冇乜可能會上到，係啦，國內就咁。 咁係咁啊，有冇補充？ 好啊，呢套搞掂啦。 阿新，你有冇嘢？ 冇啊，呢套。 我就覺得都係睇下 buy 唔 buy 咯。咁係啊，係啊，應該如果 buy 嘅，如果佢聽下不打咁講，如果 buy 嘅話，佢即係導演咁樣做出嚟，如果啱嘅話，應該都 OK 嘅。係 係係，冇錯。 哈哈，咁啊，係啊，下一套咁講邊套咧？ 好，下一套嚟做快講做，呢度就係快講啦，速度啊，非常速度啊，咁我話曬呢個禮拜啦。咁啊，雖然唔科幻，咁但係咧就你問我都係走好似狂野時速咁樣嘅方向。咁但係你知狂野時速後期就真係係狂野時速就係逼軍天猛將啦。咁同埋佢哋已經唔係偷車啦，佢係做特務啦，咁得佢下下都係救地球、救世界咁就係啦。 特工啊，變咗 係啦。咁今集又唔係啊，還原翻狂野時速第一集，即又係嗰啲罪犯走埋一齊，就遇上差佬。咁啊，跟住後屘又有啲無間道。咁大家目標就係話要偷嗰個好勁嘅黑社會嘅珍藏嘅古董車，咁但係就斷正捉到，咁劇頭啊捉到斷正，咁跟住後屘 Kikwa 交換條件，就話我唔殺你，你幫我一個禮拜內，我就係好鍾情嗰架，哇夠極唔知咩三六五，唔知傳聞好似係咪第一架史上第一架法拉利，我真係唔記得，佢噏咗一紮，我唔記得嗰啲資料啊，咁即係法拉利，但係古董車嚟嘅。就係好勁好勁，個樣好靚，即係古董車咁樣，但係靚立立咁樣好勁咁樣。咁啊， 佢 三千萬 部，係佢睇資料，佢話係偷一架1962年生產法拉利250 GPO 啊。 哦，傻，係啊，即係好勁啦，係嘛？咁啊，諗住偷，咁啊後屘夾機偷架，咁但係就話唔信你，咁啊於是就置咗一個黑社會嘅你當表弟咁樣落嚟，咁啊同佢一齊有啲互動咁啦，兼入去叫監視住佢，美其名話幫佢，因為佢可以成功混入去，又話又識當地嗰啲陀地咁樣，咁後屘搞落去咁，跟住有女啊，即係都有波嘢戲啊，咁啊少少啦嚇，藏戲咁啊打車輪嗰啲，咁啊跟兩條女咁都話可以，條女反而想查下邊個，因為好鬼面善喎，即係男主第一男主嗰條女咧大眼，好似近期好鬼多戲，不過呢個撳一撳喎，即刻先再講，咁啊跟住加埋連埋條女咁啊，最後 keep 啦，咁啊就偷，咁啊到即係偷左偷右偷，佢大規模偷車就試過FF 咗一次，咁就係話講點樣係先偷警署啲警車，再爆入去就扮黑差佬嚟掃場，就等個黑社會大佬走嗰陣時，原來嗰啲差佬、警車嗰啲叫特種部隊嗰啲人全部都係自己人，咁就偷走曬啲部車。咁呢個叫 FF 出現咗，但係有畫面嘅，咁但係就唔失敗嘅，失敗。咁兼就斷正輸埋，咁但係就後屘樓上樓就到第二次真偷，即係真正現實偷啦。咁原來係表面係唔得，但原來到佢一開門，你先知道其實佢偷唔係偷緊佢法拉利嗰個黑社會，而係其實一直佢同法拉利個黑社會咁啊劇透啦，就夾埋嘅。佢哋個目標由頭到尾都係偷翻一開頭嗰個意大利個黑社會。咁即係佢開頭係受意大利黑社會委託要偷嗰個法拉利嘛，但其實由頭到尾佢個目標點解個會遇上嗰個意大利黑社會都係個局嚟嘅。佢個目標其實偷翻意大利黑社會去下邊嗰十幾架古董車咁啊，最後就啱啊，跟住大追逐咁樣完咁樣。咁情節上就你問我就唔係好理科，咁但係就好多飛車鏡頭嘅。咁而且用古董車嚟飛，側邊又有啲正常車追咧，呢個畫面係幾新嘅。咁而佢今次特別又玩咗嗰個有個叫做我唔知咪歐洲嘅應該，即係但係就係一啲峽谷，一啲你當係好迂迴嘅山路嘅好窄嘅條路。咁但係咧就嗰啲路係永遠黐住啲山嗰啲甩甩突突啊，嗰啲山腰嗰度咁行嘅。咁佢就有一啲咧好咁樣好迂迴嘅山路嘅追逐，而用咗好多航拍，咁好多即係天空望落去嘅視點。咁嗰啲路你知中環交錯嘛？咁啊講佢點樣？哇！啲路度走嚟走去，又捐來捐去咁樣，即係有嗰種感覺，有別於一般公路追逐啊，或者可能係啲荒野要追逐咁樣。咁佢有呢啲咁樣迂迴嘅路嘅視點，咁又特別啲。 咁而最後點樣贏就其實就你當佢打添咯，即係原來有唔同嘅人幫手。咁而又最後連個喺套戲入面出場嘅差佬，最後原來都係假扮嘅。咁啊，即係有啲又有啲好似想當年咩咩至尊繼狀元才嗰啲咁樣，即係最後差佬都係奸嘅咁嗰啲咯。即係唔好話奸啫，差佬原來都係自己人嚟嘅，都係揾人假扮咁樣嗰類咁樣扭上扭咁樣。咁啊，你問我一定唔悶上心願望，咁而條女又唔錯，咁所以我覺得又真係都值得睇。其實係啦，咁同埋佢入邊有好多古董車喪咯。即係如果你話真係熟古董車咧，佢一攆嘴咁講，咁又加上啲鏡頭咧，去影佢即係影住咁樣，咁啊拍得幾好型嘅。咁同埋兩條男主角又事實又型嘅，咁變咗咧出嚟個效果咧又即係幾啱，就幾有感覺咁樣。咁我覺得又啱青少年睇咯，更加就 咪似翻似翻 似翻偷片 開頭嗰時咯。 冇錯 ，FF 第一集嗰科，即係還原翻最窩，你冇講到咁誇，你只係一個偷 嘢。嗰陣時啊，係即係啲爛仔咁樣，阿 Poker 就係僆仔嗰陣時嗰啲 feel 咯。 係啦，冇啦，就係啊，啱啊，講曬，咁啊係係呢只，咁同埋佢偷都唔係好誇張嘅，唔使又話哇又要開曬鎖啊，又要揾咩電腦黑客咁樣，佢係純粹係個劇，即係個智謀上。點樣局中局又引佢出去咁樣，跟住咁樣嗰類咯，係啊，到實際溝嘅話都好鬼 mechanical， 走過去爆鎖開閘，用咗閘司機咁啊，之前夾好曬噶，揸車即係大家揸去唔同位，跟住分散，即係喺呢啲咯，就唔會話去到又哇又要有個乜鬼，又要講佢有四層保安系統去逐個 crack， 咁佢唔係走呢只路線，咁所以變咗你我覺得就實啲，係啦，實啲同埋窩。咁我呢度查咗話個女仔咧叫做 N 啦 C 啦，唔知唔識到啊。咁西班牙裔嘅古巴女演员，佢出名在好多戏啊，嚟紧有《银翼杀手2049》都有嘅，应该女主角喎。咁跟住之前出名嘅有，哇喂，呢度我望落去啊，咩角，即系我插到反转，奇洛里维斯嗰套咩台湾译就叫做夜咩，唔系香港译叫 夜半女敲门啊， 系啦，嗱嗰两条女记唔记得？其中一条女就系佢。 哦 就是今次 的女主角那 個是啊眼大啊是啊金髮眼仔那個眼大的是啊咁就咁咁跟住仲有炸㗎不過嗰炸我睇中文應該香港都冇乜相啊好似有個叫係啊 Wardos 啊 Wardos 即係嗰個乜鬼咩軍火狗啊軍火狗入面、哦、其中一個、okay. 個肥佬嗰個情婦嗰個跟住有個咩光明擂台咁我唔識跟住有個咩 Annabelle、嗯、但係又咪 Annabella 唔識咁但係條女得嘅即係佢細粒㗎眼大个样靓，但系又唔系好劲嘅啫，即系但系都有身材都有，咁但系又唔系话劲到爆晒出嚟嗰只咁样。咁喺入边饰演又佢又唔系纯花瓶，又系好似都系电脑黑客嚟嘅。咁但系又有啲同个男主角啊，同埋有场我都几掰青少年嘅，帮佢打下好紧急嗰下架车揸紧，咁啊叫出咗嚟，佢快过前后边架车，我估两条山路啦。即係大概我諗最多都係一分鐘嘅車程就會俾人追到，咁而追到佢好大鑊嘅，因為嗰啲古董車俾人開槍打中都大鑊噶嘛，都有損失噶嘛，所以佢哋叫做話係無損壞地要離開先 係 啦，咁因為古董車嘛，係你同埋佢哋個目標佢唔係為咗逃走，佢為咗真係偷架車要交俾個客噶嘛，咁所以搭翻一分鐘車程嗰下咧，咁啊混亂之中佢跌咗個戒指落出嚟。咁啊，俾個佢，因為隔離就有女朋友，即係頭先我個女主角，咁個女主角執到先，咁執到先咧，佢即刻停車，就喺嗰剎那求婚，咁幾 touch 嘅拍得，即係好啱青少年睇，即係嗰種突然，咁、那個女主角梗係受曬之餘，就係爭嗰一分鐘後面啲車嘴緊嗰下已經停咗，咁啊打完個車先再走咁加咗呢啲就擺明係慳啲嗰種感覺咯，咁啊變咗新一代覺得過癮咯，即係呢啲即興嘢咁樣，咁但係又有啲 touch 位，人咁。嗯，冇错，咁啊，值得一睇，非常速度，冇错，我期望续集咯，因为佢都即系似一个 team 咁样组，而啱啱咁就叫最后组成咗个 team， 即系一个主要嘅 main team， 咁似乎今集都有少少伏线，就话仲有一架车喺古董卡入边嚟讲个 dream 卡，就喺八场话，咁佢哋仲谂紧去唔去咁样，咁啊完嘅，咁样系啦， 即系攋条尾啊， 系啦，冇错，好，咁啊， 有冇补充？ 冇，我冇啦， 系，新年有冇嘢？ 冇。 我呢度我都冇，我覺得都係做翻 FF 之前嗰啲咁啊。不過你話山路咁，有冇會少似《唐人街》啊？ 系啊系啊，冇错冇错。咁佢又少，因为佢少唔系斗车嘛，佢又好少讲到好似系啊两人又要线啦，即系点样超越你又唔系呢只。咁但系佢好多即系好似即系同埋啲山路迂回山路追逐，咁又几拍得几过瘾嘅。咁最后有幕就讲佢揸过条桥，条桥佢另外又即系好装炸弹嘅，佢个炸弹专家嘅，即系炸条桥咯。咁但系当然一架过到，另一架过唔到，但系个男主角点样又喺哇啱啱淋冧嗰啲碎片。即系当佢就冧嗰下就飞到过去，有嗰啲咯，系啦， 嗯嗯， 都几窝嘅飞车嚟嘅，佢又唔系话玩到好多 CG 咁样，咁但系几过人，赏心悦目嘅，真 系。好啊，咁啊，下一套系边套嚟 噶？下套我想优先讲，因为 It 就即刻大讲就系会啊 Tasco 啦，咁好熟啲啦。咁我 It 我都 buy 噶，系啊，即系我都好 buy。咁但系我会先叫做快少少俾香港观众，就系、是、求生走佬 Family 啦。咁因为這套呢套咧，发行就都幾重點做，咁優先場佢逢禮拜日都有幾五六場嘅嘛， 係正式嚟 都禮拜前已經做， 下個禮拜先至正常嘅。 係啊，正式嚟講九月十四先上，咁啊變咗我可以率先講講啦。咁但係當然都會諗到啲劇透㗎。咁如果你話真係唔中意嘅，可能跳一跳呢段啦。咁啊，我都係講大概十分鐘到嘅啫。咁啊，求生走佬 family 咁就 survival family 啦。咁條大橋就過癮嘅，佢係即係東京停電。咁而停電唔係話純粹停電，咁而係就真係冇咗任何電子產品，得唔得？咁個情況係頭先 Tasco 所講，都類似太陽黑子風暴，咁啊燒壞咗所有電子產品咁樣啦。咁但係喺套戲入面就其實原因佢最後有粗略解釋，但係就個解釋嘅方法都係來自最後冇事啦，所有嘢恢復正常啦，佢就播翻喺個電視個新聞報導入面。個主持就講翻，咁邀請啲嘉賓分享一下究竟點解咁樣嘅啫，即係純粹咁樣一個好嘥嘅鏡頭去交代，咁啊懷疑係咩本世紀最大嘅太陽黑子風暴咁解啫。咁而第一證實就唔係淨係東京嘅，最後佢因為佢開頭佢聚焦就嗰個家庭啦，咁、那個家庭實請佢喺東京住嘅。咁其實嚴格講佢都唔係東京嘅，佢唔係市中心㗎，佢係住喺即係唔係東京市。佢喺住喺應該叫做，哎呀，我要查翻地圖先，我唔記得咗，即係近啲，你當好似神奈縣咁樣咯，即係又唔係話東京市，但係東京市附近嘅一個縣咯，但係就唔係神奈縣嘅，係啦，咁而佢就真係開頭以為東京咯，咁佢哋傳聞又大阪係正常咯，咁所以啲人個目標咧一開波就要走落去大阪，咁但係佢係冇曬任何交通工具嘅，得唔得？咁要諗辦法點樣走？咁但係最後就發覺去到大阪都係停曬電嘅，咁而佢又再走，最後佢走去鹿兒島嘅，去揾，因為佢不嬲都講佢鹿兒島係佢外家，即係意思外公。 啊，鹿兒島， 鹿兒島，鹿兒島，去到九州，九州係啊，好遠啊，佢就咁踩單車，話冇意外都要踩一個月嘅。exactly 一個月得唔得？即係當然你唔係通宵踩啦，即係踩到夜晚就瞓覺，喺個露營度休息都一個月。咁最後佢過到去足足用咗唔知接近80日啊，定咁上下嘅，係係啦咁樣。咁而呢件事啊，喺套戲入邊咧係2年零7個月。咁而最後講咧係全世界都冇電嘅，得唔得？即係唔係淨係東京，唔係淨係日本，亦都係全世界2年零8個月。是唔止冇電，是完全冇電子產品。咁呢個又要留意啊！喺理科角度咧，即係尤其是我哋 sci-fi 啦，太陽黑子風暴爆嗰下咧，理論上啊，係你已開著的電子任何電子零件，即係任何 electronic 嘅嘢，包括就電子有底板啊、電腦啊、電子產品啊，或者任何電子驅動嘅嘢，譬如而家嘅車啦，而家啲車你唔係純粹靠點火。靠個火嘴著火噶嘛，你靠電腦板，電腦板俾電著火噶嘛。咁你如果架車開緊，你電腦板都照 charge 緊，佢係個 circuit 係 complete 咗咧，都會燒嘅。咁太陽黑子就因為令到所有嘅電子回路都會電壓好高啦，咁而燒曬咁解啫。咁其實佢停電嘅原因唔係冇電咯，而係你燒電子板，佢冇得再接駁咁解。咁但理論上咧喺理科嗰度啊，你嗰剎那咁太陽黑風暴唔會不停咁出噶嘛。 嗯、 如果不停咁出咧，理论上地球就会变咗微波炉咁嘅，就会滚咗啦。即系如果你话2年零3個月无限每一秒都差啲风暴紧你咧，咁你就照佢烤熟咗地球嘅，咁啊冇可能嘅。 咁只要佢出都係可能未必一陣波爆發咁樣，跟住爆飛到過嚟，可能兩日後嚟到地球。咁嗰陣你當嗰陣最多30秒或者可能3分鐘，最尾嗰3分鐘內嘅開緊嘅電子用品會消散，但係理論上你冇開嘢，即係你停咗。或者叫做 short circuit 嘅嘢，譬如你掹咗線、斷咗線嘅電器，或者你冇開嘅車， 即係總之冇電到嘅電器啦，係嘛？ 係啦，即係你嗰陣冇用緊電，咁佢就唔會有個一現得純，令到電壓高咗， 會升灰屎嗰樣情況啦啫。 係啦，咁你照計你唔係啦，你唔你冇燒，你照計用得翻，佢唔係褫奪咗嘅電力嘅，即係實情，即係只不過燒咗電子版啫。咁但係呢一套就唔同，呢套佢就即係佢個 soft 嘅新聞報道都講話，懷疑係咩咩本世紀最勁嘅太陽風暴咁樣，懷疑嘅啫，都係入邊啲主持喺度吹水講。咁佢都冇詳細深究。咁但係你科角度睇咧，其實佢係似兩年零八個月就唔知點解褫奪咗地球嘅電力嘅，即係呢個世界係冇嘢壞，冇嘢著火。冇嘢壞，但係唔知點解呢個世界冇咗電。咁當然你冇電咧，你福嗰度又唔得喎，因為冇電你理論上冇埋磁啊嘛。咁你一個日地球有磁，理論上有磁場有電㗎啦，因為你透過南北極引得純，咁你已經有電啦。不過啲電好細啫。咁但係問題就佢又冇講嘅，即係呢個即係喺冇電嘅狀態喺套戲入邊嘅設定，其餘所有嘢都正常嘅。 唔 係 咁， 你冇 電嘅話，分分鐘啲核電廠都會有機會出事啦，係嘛？ 嗱咁係啊，係啦、啊，一來啊，因為你冇咗冷卻啊嘛，你好多嘢其實騰兩間間騰，你可以好大災難。咁但係呢度咧就純水褫奪電力嘅啫，咁所以就你問我都係一個叫科幻嘅構想，就其實就唔科學嘅，係啦、啊，即係叫唔係好通嘅。咁但係套戲入邊又你有睇就知，佢其實就個原因咧就都唔係太執著嘅，因為佢由頭到尾佢係佢 start 嗰下咧都係好生活化。佢係一開頭交代曬個 family 一家四口啦嘅關係啦，咁佢又唔係算差嘅，不過又係嗰啲即係老豆掛住做嘢，個老婆又會好撲心撲力照顧屋企，但係啲仔女又唔體諒咁嗰啲啦，咁仔女就有個就又好好宅嘅，但係宅得嚟又暗戀個女仔，咁但係又唔敢表白咁嗰啲，咁條女又耶耶嘅，但係耶得嚟又講佢又其實同阿媽感情麻麻。咁但係後屘又越嚟越好咁樣嗰啲，咁啊交代曬啲嘢咧，跟住突然間出個字幕黑底白字啊 Day One 咯，咁 Day One 之後就講佢瞓醒，發覺喂咁停電啊咁樣，咁跟住就開始啊 Day One Day Two 跟住 Day 十幾咁樣，跟住一路咁數落去，就數到兩年零幾多日咁樣啦。咁你如果係咁樣好生活化，亦都係個故事角度聚焦嗰一家人嘅啫，咁以嗰家人做試點。由嗰家人呢一刻佢決定留喺度，到可能兩個禮拜後決定跟人走啦。咁但係總之咧，呢一家人嘅決定永遠係滯後嘅，佢係比所有人都慢嘅，亦都係人哋走佢又冇走，到佢走嗰下就嗰條公路都冇乜人嘅，得唔得？咁因為大家理解吧，佢應該即係如果好似想當年咁樣咩香港三年零八個月，香港人逃難走上去深圳廣州，行路上廣州咁樣，成條路都係人噶嘛，即係好似你睇咩1942咁樣。咁话条路咁你歪疏好多人，咁可能佢避咗啲镜头就因为难拍啦，你吓咁多人大灾难走，咁所以聚焦四个，咁当然佢又唔会hea到话全场得四个人，好似即系变咗末世纪 I'm Major 咁样，即系呢个世界好似净得佢四个人，咁又唔系嘅，佢中途都遇到好多人，亦都有啲场面系啱啱去到大阪，去到大阪咁有啲城市都有啲歪疏咁样，咁但系始终佢系咁嘅，咁佢讲起一个咁样叫滞后，啲决定又做得唔好，即系个老豆又往往喺啲唔适当嘅时候做啲唔适当嘅决定。咁嘅情況咧，點樣四個見患難又見真情咁樣？你當我係咁，咁佢似描述嗰個 family 嘅求生之道，同埋個人性刻畫，即係 family 入面嘅感情建立，就多過好似以往一啲災難片，就描述人性光輝啊、人性醜惡啊，係以即係拉歪咁講。佢係個角度唔同，佢以一個即係平凡嘅一家四口點樣掙扎求存，就做嗰個主旨嘅。咁你問我？ 系咯，即系其实呢套如果听咁讲，其实佢本身都系个包装嚟嘅，嗰个停电嗰啲，其实都系讲个家庭如果逆境点样可以即系聚翻埋一齐啊。原本 冇错，但系当然佢个逆境抡出就系冇电啦。咁而冇电本身就最大镬就冇电冇水。 唔系呢个系理由嘅，系啊， 系啊，理由嚟嘅， 系啊。 冇錯， 個重點其實係個家庭嗰個相處嗰個先係重點嚟嘅。 係啊，即係重塑翻家庭。咁最後當然佢哋因為個佢哋嗰家不嬲就係唔中意鄉下地方。咁但係就因為去到依個 moment 咧，佢發覺唯一可以依靠就係翻去爸爸度，即係鹿兒島嗰度。咁但係佢最後去到啊，咁呢鹿兒島爸爸度，佢仲係講緊係自己捕魚，自己不嬲係種菜嘅。咁加上去到又啊，好大家好齊心好誠咁樣，咁啊變咗佢最後就喺嗰度先可以叫殘存到，直至兩年零三個月咁樣。咁而有個改變，又講最後又即係啊，知道啊，即係城市生活、鄉郊生活又去鄉郊嘅好咁樣。咁但係當然最後 ending 咧，就一切恢復正常啦。咁而佢恢復得嚟都好鬼好淡然嘅，就講佢到兩年零幾多日啦。好招好招嘅，即係你到凌晨三四點，咁跟住係個男主角就即係小日向文世啦，咁小日向文世就突然間醒咗，跟住觀眾唔知嘅，咁淨係得阿小日向文世知嘅，咁佢發覺有啲迷惑，於是就自己一個人擁開老婆喺隔離嘅啫，咁啊擁開咗咁出去喺度揾咩咧？慢慢揾，慢慢揾，我哋就開始有啲少少聲音喺個底度出現。咁跟住直至到佢推咗去個雜物房，行咗去都即係佢因為住嗰啲一舊嗰啲村屋嘅，咁過咗對面個建築物嘅，即係對面一個村屋仔，咁村屋仔入面再拉埋個雜物房，所以我哋先聽到鬧鐘聲，咁樣嚟入，咁然後佢就有啲詫異，跟住喺個雜物入面揾到個哔哔哔哔咁樣嘅鬧鐘，跟住一望出去，咁因為嗰時啱啱你當旭日初升啦，即係凌晨四點五點，即係發覺。个岛慢慢好似个波浪形，啲街灯着翻，咁跟住然后就慢慢有翻啲，咁好似警报声咁样，咁跟住哇啲人起身，咁跟住就会老婆有翻电啦，咁跟住好 soft 咁交代，咁跟住啲人好开心冲翻出嚟咁样，咁揭垮，咁跟住然后就一夜跳就话五年后啦，咁五年后就佢哋去翻东京，喺翻城市生活，咁但系个成个人个。性格啊，同埋個家庭個環境都變曬咁樣，咁就最後就叫做新聞交代翻個原因，懷疑太陽黑字咁樣完嘅。嗯， 咁但係其實 生活痛係啦，其實就唔痛喎。即係你問我，咁但係 又係啦，揾個理由做個襯。 係啦，佢都話懷疑咁樣，即係你問我就，你當係上天突然之間褫奪咗人類兩年半，就係想你體驗。咁當然要帶出其中一個 point， 即係除咗人性塑造，佢就帶出就係話係咪反思現代生活，即係同鄉村生活，咁即係現代生活係咪咁依賴電力呢？當你冇咗電，你發覺你現代生活原來係咁，現代人係咁，你連求生能力都冇，基本你捉魚又冇，你行街你想生火又生唔到，你一冇電死曬，你冇嘢查，你冇知識，你個人成日以為可以上網查資料，但你發覺啊，你冇咗電話，而家你乜都冇，你連基本地圖都冇，你連原來呢個縣後面個縣有條公路你又唔知咁樣，全部依賴曬電話，咁佢有呢啲咁嘅反思嘢都有，咁 係即係類似呢啲係大出 嚟。係啦，冇錯。咁而佢入邊個人在就佢好暴儀式影住個 family 點樣走，咁佢走嘅絕招都係靠踩單車，咁但係就後期就講佢原來那個 lens 個窄岩咧，其實都叫有啲知識嘅，某方面知識，咁佢好鍾意整啲機器，佢知道咧電池補充液咧其實係蒸馏水，咁佢因為咧佢遲㗎嘛，佢次次去到最後啲超級市場啲水啊啲俾人摸曬，咁往往就冇水飲。咁啊冇想之餘咧，咁佢試過飲山坑水啦，咁但係飲完就幫佢男主角又霍亂嘅，即係你當佢重病痢疾咁樣屙到趴曬街，咁但係好似後屘終於攞啲藥食頂住，咁變咗後屘真係冇水飲點咧？咁後屘又發覺就喺啲電池嘅即係啲超級市場入邊整電池啲補充液就冇人攞，咁但係其實後屘發覺原來係水佢飲得嘅，咁佢就揦曬嗰啲電池水擠曬個單車度咁就咁踩，咁啊靠飲嗰啲水，咁食咧就開頭啊冇嘢食。咁後屘咧就食貓糧咯，又食狗糧咁樣，咁佢又話貓糧狗糧其實都食得嘅，咁最後就最食到都冇食啦，咁佢遇到啲人，咁遇到嗰個人犀利喎，其實其中一個女仔咧其實係藤原紀香嚟嘅， 哦， 係啦，即係佢有四個著刀型嘅單車客啦，其實係四粒都係粒粒星嘅，即係男仔都係星嚟嘅，男仔係做海員嗰個男主角。即係係啦，即係總之四個就好型嘅，好享受呢次逃難過程。咁因為佢嗰四個係好有裝備，亦都係好識得 行過就點樣啊？點樣 求生啦、啊？最中意食 係啊，又捉啲昆蟲食啊，又教佢邊啲農作物其實食得㗎。你見到其實路邊好多食物嘅。佢話做好似我哋呢啲咁嘅求生咧，即係呢啲咁嘅 survival 求生咧，第一最緊要就係保暖你個人，第二先係食水，最後先係食物嘅，因為佢話食物其實好多地方都有嘢食嘅，就唔使咁驚咁樣。咁啊，繼續教佢點樣有啲基本嘢咁結跨咁樣。咁跟住即係叫有啲求生意識教。 海員嗰個男主角係咪伊藤英明啊？ 啊，好似係，好似係，係啊。因為我查唔到，因為佢好嘥嘅。呢四個角色就好弱點，係啊，即係喺正 式。太串咗，出咗係 啦。出咗，但係就幾棍嘅，即係有藤原紀香又教佢哋咁樣整嘢咁樣之類。咁跟住後屘搞完之後，就最後佢哋又失散嘅，同埋最後就疑似即係呢個劇透啦。阿男主角小日向文世就為咗救佢要渡河啊，因為佢睇錯地圖，或者個地圖唔 update， 佢去到嗰個位咧，發覺佢隔咗條河。咁佢一焗住要扎啲木筏渡過，咁但係扎下冧啊！最後佢為咗救個細仔咧，就自己俾架單車扎住咗，就沉咗落河，咁啊就死咗。跟住後屘落大雨咁樣一浸嘢死咗。咁啊以為死咗啦，觀眾都以為死咗。咁最後嗰三個就掙扎求存，又俾野狗咬之餘，佢見到架蒸汽貨車。咁而成功上到個高壓貨車，咁啊獲救啦，咁好開心啦。咁但係個之後先講翻，原來男主角冇死。佢就攬住咗啲木咁啊浮咗去好遠嘅，咁喺嗰度咧冇水冇嘢食嘅情況底下，成身都即係臭曬又半死狀態，佢走上個荒野，咁就跟住挨咗喺度就諗住都就嚟死，開始有啲烏蠅啊啲烏鴉嬲佢，咁但係嗰下咧佢聽到火車聲，咁見到個蒸汽火車過緊嚟，咁佢喺個袋度揞到就有支信號棒，咁呢度有啲交有啲前後呼應嘅，因為之前嗰個男主角執嘢。佢執即係執啲嘢走嗰下係執漏執即係乜都唔執啊，執支信號棒。咁佢仲喺笑個仔，你執嘢食啦，執呢啲嚟做乜咁樣？咁啊混亂之中佢塞咗個褲袋，咁最後佢就喺嗰個剎那冇就嚟死嗰下，拿個信號棒着咗火，咁啊一路噴緊嗰啲煙咁樣咯。咁而咁啱阿女主角就喺個窗口度就掛住佢老公咁喺度喊緊嗰下，離遠見到啲煙，跟住望下。嗰个冇老公咁啊，咁啊叫停咗架火车，啲人落嚟救佢老公咁样，咁最后就一齐坐蒸汽火车，又落咗鹿儿岛嘅，即系你当系咁叫结局，嗯系啦，就咁、是、啊，咁你问我第一睇嘅，系啊，几过瘾嘅，即系个题材几过瘾，就咁、是， 嗯系，咁啊新嘢冇嘢， 哦呢套都冇， 冇错， 嗯，听完有冇兴趣咧？ 哦，咁都 OK 啊，呢套似乎都系啊，讲啲。其实佢讲翻都系主要围绕翻个家庭嗰样嘢啫。 系，如果睇亲情想讲到呢套应该都 OK， 因为不过日本系擅长呢啲嘅。 系啊系啊。 系啊系啊，都系呢啲啦，同埋生活化啦，即系日本系嘛，生活化嘅又或者剖析家庭亲情，咁啊日本仔擅长咯，系啊。 嗯。 系咯、啊，多数系咯，呢啲系日本方面系多数拍呢类 OK 嘅，系啊，嗯，咁系咪讲下套啊？最后。 好，最后啊，讲 it 啦，咁啊，即间咧 task 嘅大把补充啦。嗱，我睇完第一就我一定系觉得合格之上嘅，咁有，但系我后屘否释过，我又觉得咧，外国评价就实在好高，即系八九十分嗰只。咁而 task 出即系喺个 group 度讲亦都哇，自己一必睇咁样。咁我入场前系好大期望，即系叫做。我覺得有啲 high over 咗嘅 expectation 入場，所以我睇完有少少失望。咁但係我呢個失望，我強調唔係即係套戲唔得，而係即係自己嘅 expectation 啫。即係我覺得如果我宏觀睇中上嘅，咁我出翻嚟我會咁諗，係我會覺得得咧。其中一個原因係因為近呢十年嘅美國恐怖片，啊冇話呢冇十年五呢五年啦，大家睇慣咗 James Wan 嘅恐怖，咁其實我不嬲你知道出文劣評。James Wan 嘅恐怖啊！ 哦，你唔包佢，唔 包 佢嗰啲 啊，系啊，疑凶，Angel 啦，咩 Bella， 加上鬼啊，鬼屋好啲，即系我觉得如果佢以啊 James Wan 嚟计，唯一我叫鬼屋，我话插少几句，其余我觉得我啲都垃圾，直头系我疑凶第一集我俾五分嘅，我记得嗰阵时俾一百分都冇分啊，我俾五分嘅，我好憎疑凶，咁我就惯咗 James Wan 嗰只，咁而家睇翻一套叫好实。是真係透過講鬼去寫人類恐懼，即係 即係唔係話純粹講只鬼咁只鬼作惡你驚咁咁呢個就叫最低層次咁但係呢套嘢就基本就透過嗰只小丑，佢小丑佢係無形無態啊嘛，你可以當即係觀眾咪睇到佢小丑啫。但係喺個角色入邊，其實你佢象徵咗，譬如七個人睇到嘅恐怖形象唔同啊嘛。咁其實係執寫緊佢哋自己七個人入邊嘅，你當係心魔又好，當 內心恐懼啦、啊，你當係 係啊，當係童年回憶或者叫做各自嘅有啲咩，譬如家庭有家暴嘅家庭暴力，佢老豆搞佢。有啲咩創傷啊？你當係嗰啲即係自己嘅記憶啊，又好乜都好，總之一啲醜陋嘅嘢投射出嚟咯。咁而嗰只鬼嘅能量係來自嗰啲小朋友嘅恐懼咯。即係你越驚佢，越哇佢嘅力量越強大。當你後屘你識破咗佢，你知道佢原來係來自自己嘅。你一唔驚佢又會弱咁樣。咁呢啲嘅元素就係其實寫緊人性嘅啫。咁你其實以往嘅恐怖片就係咁啫嘛，即係以鬼喻人嘅嘛，好多時都係。咁或者以鬼你喻係一個負能量嘅嘢，咁其實你無非你都係執寫人嘅啫。咁但係你去到詹姆斯·曼又唔係嘛，詹姆斯·曼就中意又將啲鬼變成咗咩？變咗好似連續劇啊嘛。佢中意將啲鬼變成好似當係等於人咁樣其中一個角色。咁但係佢唔係講人性喎，佢係即係只不過講佢啲恩怨情仇咯。有點解有隻鬼？就因為佢上到嚟佢阿爺殺咗阿爺，上到嚟強姦咗個女，咁、那個女原來側邊有個人偶，有鬼魂入咗去，就係即係類似好吹水咁講。咁即係類似即係將啲鬼出現嘅前塵往事、恩怨情仇，好似 TVB 連續劇咁樣一路播落去。講完佢原來就話：原來想當年咩咩，佢阿公就來自同一間孤兒院嗰陣時火災，咁火災燒死曬咁啲鬼嘢出嚟咁。即係咁呢啲鬼故嘅來前因後果，其實觀眾冇乜所謂啊。你中意唔吹咪得咯，咪總之有隻鬼咯。咁但係問題佢又拿呢啲我嚟無限咁玩，咁呢個就係 James Wan 不嬲嗰種玩法咯。即係你可以話佢聰明就佢中意咁樣撚落去，又變咗好似。一个简单故事又拍咁多套电影赚到笑咁样，咁你觉得佢叻啫？咁但系你喺电影嘅评价都好低。咁同埋詹姆斯·曼玩嗰只就通常就系叫做有啲小聪明，佢成套嘢都垃圾，但系你永远有啲镜头、有啲场面你会记得嘅。即系譬如就系、是、鬼屋咁样，明明有个相架影住个修女个样，咁但系个相架就会慢慢幅画喺度喐，跟住幅画向前喺度行，慢慢行。咁你發覺啲咩啲幅畫浮咗喺空中，咁樣就有人揸住自己張相衝咗埋嚟，咁然後就幅畫原來係一個得個框嘅啫，實請嗰個人喺後邊咁個頭伸出嚟，即係會有呢啲咁樣，你覺得好鮮明、好入腦嘅睇完之後，咁佢其實贏係贏呢啲，咁就叫做啊喺外即係美國就好受歡迎，咁但係我哋睇落就發覺佢係得呢啲嘅啫，即係我定義為叫做小聰明，佢捉到一啲恐怖嘅場口，即係用個影像上。配合聲音啊，配合個氣氛營造得好。咁但係整體個氛圍咧，佢套戲就好俗、好商業，亦都係我覺得好淺嘅、好粗疏嘅。最尾求其定時有啲位嚇你就算。咁如果對比呢套 It 咧就唔同啦。咁啊就真係好實啊嘛。咁你始終都即係史蒂芬經嘅小説啦。咁啊集中七個，咁亦都係睇完就知佢都係有小朋友同埋大人兩個 generation 嘅。即係你當佢等於係有個叫做新與舊、新一代、舊一代價值觀嘅博弈啦。咁而又每個人又象徵咗佢哋個即係嗰陣時個價值觀。即係嗰陣時嘅有冇啲咩心靈創傷啊、醜陋啊之類。咁而又佢又會咩分廿小説係咪三十年？我唔知。電影又話廿七定廿八年啊？我唔記得呢套戲好似講廿七年係嘛？即係廿七年。系啊，七年嗰只 it 咧又會又走翻出嚟，咁啊跨咗兩代啦，點自處咧咁之類。咁當然套戲依度未講啦，因為 chapter one， 咁佢跟翻小説就係小朋友啦，淨係講咗小朋友啫。咁但係就都精彩。咁而嗰七個人你留意一下，那個小朋友雖然就係有啲薄嘅。我其中一個覺得有少少失望就我嫌佢可能即係一套戲嘅時間，佢而家套戲都兩個鐘頭零十五分鐘，咁樣其實你問我係有啲冗長。要講曬七個人其實係真係好高手先得嘅，因為你七個都講你一定鬆同埋散，咁呢度佢都叫避咗四眼嗰個僆仔咧，一開頭見唔到嗰隻熱啫嘛，咁即係一開頭講六個啫，咁但係六個咧佢都係用心做嘅，六個見到隻小丑嘅處境都唔同，咁你見到。自己嘅眼中嘅形象，最後再穿見到小丑，俾觀眾知道係 it 嚟嘅。咁呢度你快嘅，你都五分鐘啦。咁樣六個講五分鐘，你都三十分鐘。咁你三十分鐘，你仲要交代嗰六個出場，前 前因後果，佢哋六個人嘅關係又點樣遇上，最後點樣組成個 team。咁呢啲頭頭尾尾話講完呢啲都兩粒啦，咁你仲要講大家一齊打嗰只怪喎，咁你變咗真係好梯，係好 hush。咁我中間我覺得係有啲有啲取捨嘅。咁當然最深印象就是 M 道嗰場啦，即係喺個浴室爆血嗰場。咁另外就仲有就嗰、那個譬如你當係嗰、那個不過黑鬼火燭嗰度我都唔係好明白，即係嗰個黑靚仔啊，即係同佢哋嗰個關係又無端端又 friend 咗咁樣，有啲鬆嘅。咁佢嗰七人嘅友情描述係薄嘅。咁加上點解咁堅持，即係兄弟嗰、那個即係個細佬失蹤啦，咁、那個大佬揾佢啦，咁但係嗰段兄弟情其實就你因為佢一早死咗啦嘛，咁我又唔覺真係咁深咯。你正常你大佬都唔會為咗明知係鬼，佢都會即係明知又死咗咯，咁都會過去揾咯。即係我覺得呢啲類似呢啲又薄咗啲。咁加上佢嗰七個嘅出現係個驚嚇位係有啲重複嘅，即係我覺得又係成日都有下水管，又有隻小丑走出嚟，又彈出嚟，咁有個氣球。咁中段我覺得係有啲悶。你問我就即係叫做氣氛鬆咗，唔係話由頭緊張到落尾。咁但係到同埋佢中間佢包綁，佢有一次第一次入去嗰間屋，去過下水道，跟住後屘揭啦咁，跟住後屘嗰個傘仔個阿媽嚟咗嗰場咧，佢就拿一支棍插咗落個小丑嗰度啊嘛，即係叫做初性個小丑，等個小丑入去要復原噶嘛。咁嗰度已經叫打咗一場叫做 final battle 啦。咁但係完咗之後咧，跟住鬆翻啫嘛，就時間唔知幾個月後啊嘛，一兩個月後啊嘛。咁嗰度真係鬆咗，我覺得就變咗成個橡筋本來拉得緊，跟住鬆翻，跟住後屘又講翻嗰一兩個月咧，小丑又再作惡，又會搞嗰個技安，我哋當嗰個叫技安啦，先搞掂咗技安，個技安殺咗佢老豆，咁跟住揭瓜，咁跟住後屘又入過去再 final battle， 咁我覺得又好似由呢度重複少少。咁係有少少瑕疵失望嘅，咁不過呢個就都係叫劇情上啦。即整體我覺得即係個驚嚇位夠足料嘅，咁同埋都算多元化嘅，即係因為始終佢形態上有唔同啦，同埋佢都唔係話好似話即係 Annabella 咁樣，即係全部都係嗰啲玩聲啊，突然之間揾啲聲嚇你，佢唔係呢只，佢有起碼都有啲氣球遮住個小丑，一吉爆就出現啦，有啲哇撩你只腳啊，又躝啊，跟住有啲密室追逐啊，跟住喺廁所困獸鬥啊，亦都有啲就擺明日光日白見到嘅，成隻走出嚟追你嘅，即係啲比較好暴力式嘅驚嚇，亦都有啲陰陰心心，黑黑乜乜唔知幅畫，突然間走出嚟嚇你，即係樣樣都有，亦都睇得到佢多元化，特別想扭咯。咁呢樣嘢我覺得讚咯。咁而最後，我覺得大快人心就真係七條僆仔圍抽就小丑，即係好最窩嗰只，即係就咁揸碌棍，揸個拳腳交打到只小丑爆曬光，之餘裂開曬咁，跟住最後再講就我唔驚你啊咁樣，咁啊七個圍剿打到一鋪碌嗰幕，即係最後 ending 係幾過癮嘅，即係大快人心嗰只。咁然後又話啊，大家有個承諾，咁啊大個就再嚟守護呢個陣，即係呢只咁樣再開翻 check two 咁，都幾過癮咯。呢個就我 comment 啦。咁同埋個小丑造型，我覺得真係過癮嘅。佢又以前即係個印象佢好鬼似麥當勞叔叔噶嘛，今次咧我覺得佢整大咗個額頭，有個感覺似咗個好少啲恐怖，好似魔牛，即係如果我即係嗰個咩咧，即係咩即係魔牛咩快女賣場，即係嗰套漫畫咧，日本咁。跟住個頭又大咗，咁有個加埋啲花紋咧，個樣又真係即係幾有驚嚇度咁啊！我覺得個造型贏咗，今次係啦。 同埋佢嗰個造型，其實佢啲衫嗰啲咧係似中世紀嗰啲小丑衫咧，先至有咁嘅樣啊！即係現代嗰啲就會一件頭啊嗰啲咧，咁樣嗰只就唔 係。係佢有啲 lace 咁樣噶嘛，係冇錯。咁啊變咗係啊幾個人嘅，咁樣我覺得 OK 啊，即係中上啦，咁啊亦都即係真係耐冇睇一套咁實，即係咁實在嘅恐怖片，咁而又係咯，即係描述到嗰種即係係咯，即係如果呢一集就講描述到小朋友唔同嘅恐懼咯，即係來自家人啊，來自第一次 M 啊，來自佢個意外啦，來自佢譬如佢啊校園欺凌啊，象徵咁即係總之描述緊當代僆仔嗰啲即係心底入邊嘅恐懼，咁我覺得幾過癮就。 嗯， 得啦，我差不多啦，咁我係啦，差唔多啦，咪咯。 OK， 有冇补充？ 冇啊 ，Thank you。 嗯。 系啦，咁啊系啦，咁下个礼拜就照计就红衣小女孩二，仲有就系咪下个礼拜金圈子啊？已经会嘛？系咪？ 我未做，未做。 Kingsman 未到， 未到，要再过多个礼拜。 个礼拜，明白。好啊。 嗯，咁啊，咁啊，系啊，睇翻汤库就睇下咯，礼拜睇补唔补翻咯。 系啊，睇补唔补翻啦。 同埋套 Baby Drive， 即系嗰套咩？ 系喎，系喎， 好背哦，车神啊， 好背车手，冇错。 系啊，嗯，咁啊，多谢晒啊，阿达，系啊，咁下礼拜再， 系啦，下礼拜再见大家，亦都我都要听下 Pascal 嘅读稿分析啊，系啦 ，Ethan， 好冇 ，thank you 晒，下个礼拜见大家，拜拜， 拜拜。